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79，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2022年寒假将开展第一次联盟主题实践，即百校联百县兴百村行动。18号16点到今天16点，浙江三地新增15例新冠确诊病例。西安全面加强交通防疫举措，自20号起暂停执行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今天在清华大学举办。联盟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19所高校联合发起成立。2022年寒假将开展第一次联盟主题实践，即百校联百县兴百村行动，由联盟理事高校邀请实践地高校组成联合实践支队，发挥各自学科优势，挖掘地域特色，共同开展乡村建设主题实践。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第9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院长黄亮表示，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开考在即，浙江将开展中国首次大规模跨省借考工作，为约400名因隔离滞留考生从外省和浙江省内调卷。他提到，参加本次研考的考生必须持考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校参加考试。今天浙江省召开第9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自12月18号16点到今天16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5例，其中绍兴14例，杭州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绍兴无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因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西安将全面加强公共交通防疫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在城市公交方面，上线运营车辆每日消杀通风，驾驶员坚持每日上岗前体温测量。自20号起，西安市将暂停执行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8%。国家“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公布，证监会重磅出手，精准打击假外资等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252亿元，同比增长12.8%。财政支出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9%，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国家“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17号发布，将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作为总目标，明确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号，证监会发布修改《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沪股通、深股通投资者不包括内地投资者，这将让外资更纯粹。17号，沪深 A 股市场今年以来新股公开发行上市企业数量达到501家，企业募资总额5148亿元，已超过去年，上市企业数量及募资额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超过70%是注册制方式发行的。近期，贝莱德、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海外资管巨头发布2022年策略观点，预期未来几年，中国在全球及新兴市场指数当中的权重还将上升，推动整体新兴市场投资者扩大对 A 股股票的配置。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17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30元和125元，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将继续呈现震荡走势。 12月份以来，基金公司调研了超过200家上市公司，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类、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关注度居前，而汇川技术、双芯新材等受到基金扎堆调研。3号开始，今年的电影贺岁档开启，率先上映的《古董局中局》收获 3.7 亿票房，票房热门《误杀2》和《雄狮少年》也在全国公映，其中《误杀2》的票房预期最高获达14亿元。目前已有近40部影片陆续在贺岁档上映。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新闻热线今年三月曾经报道过，分中寺村在2015年前后启动拆迁，大家签订协议后陆续搬走，开发商承诺两年回迁，但是回迁楼却迟迟没有动工。报道播出后九个月，多位居民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回迁楼还是毫无踪影，这让大家十分着急。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追问，来听报道。 2021年3月底，丰台区南三环外的分中寺地铁站东侧的回迁地块旁，几位居民曾焦急又无奈地向记者讲述了拆迁后这几年的生活，居无定所，在外到处租房，却始终等不来承诺两年就能建好的回迁房。 他就说要回迁，你要拆完了以后你们就等着，完了两年以后回迁就好些了， 没住上那房子就死了。 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居民所说的建设回迁房的 C09 地块被绿网扇盖，没有动工的迹象。当时分中寺拆迁区域所属的南苑乡政府规划建设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在进行一些这个前期手续的办理。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的工作人员当时也向记者表示， 建设单位在报手续，他可能有些东西资料一直没准备全，容积率的问题它不太符合规范，他们也在调整。 近日记者再次致电北京市规资委丰台分局进行询问，工作人员表示容积率问题已经解决， 那个已经协调解决了。 但是与上一次探访相隔九个月后，12月15号记者再次来到分中寺地区，在现场记者看到回迁地块目前还是没有动工。 当年一共拆走的时候啊，2300多户里边，现在就是已经去世了300多，永远看不见自个儿的家了。开发商的这个领导说这个资金链可能是要断，也没有钱发。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记者首先询问了负责分中寺回迁项目的开发商北京嘉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名姓徐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我得需要跟公司报备，以后会留下您电话，然后我会稍晚一点会给您一个回复。 但是记者没有收到回复。为进一步了解回迁地块的规划审批情况，记者又询问了北京市规资委丰台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建设单位正在修改图纸呢，他们手续确实是一直在办，4月多的时候我们给发了一个手续，然后现在是在办另一个手续。 规划许可证还没有拿到是吗？ 对。 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目前分中寺拆迁地区纳入到了承寿寺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承寿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天办事处这个事正在协调，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能回迁，说实话办事处这一块还真掌握不了。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目前全路网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热线和假日节拍。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奥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